每晚五点半，越聆听越成长。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听众朋友，和您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偏北风二三级，最低气温零下三度。明天白天晴间多云，偏北风三四级，阵风六级左右转二级，最高气温四度。总体来看，明天白天本市天气晴朗，北风较大，天气比较寒冷，外出时请您注意防风保暖。接下来我们和您关注一下路况信息。 路况信息。 好，来看这个时间段高速公路的情况。现在京藏高速出京方向马甸桥到科会桥车多，机场高速的进京方向温榆桥到北稿桥，出京方向三元桥到北稿桥车流量比较大。京沪高速的进出京双方向大洋房桥到十八里店桥车多，京开高速的出京方向玉泉营桥到新发地桥，进京方向蔡虎营南路车辆行驶缓慢。北京城市广播提醒行驶在路面上的司机朋友小心驾驶，注意行车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幺零七点三，每晚相约五点半，教育面对面。 近日有媒体报道，江苏将立法反对丧偶式育儿，家长拒绝辅导孩子或被记入征信。所谓丧偶式育儿，是指家庭教育中一方的显著缺失，特别是现实生活中，很多父亲并没有参与到家庭教育中来。而一项研究结果也表明，父教缺失将导致孩子变得懦弱，或是变得暴躁和富有攻击性。丧偶式育儿为何十分普遍？父教角色的缺失将会给孩子的成长带来哪些深远影响？一个健康的家庭，父母该如何分工？教育面对面与您聊聊父母如何共同履行育儿义务。 北京时间17:32，欢迎您继续回到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双频同步播出的教育面对面。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张征。今天我们的家有儿女要和大家呢一起来关注一个现在的家庭教育的怪象，叫做丧偶式育儿。听起来这个名字还挺吓人的。那么实际上所谓的丧偶式育儿呢，就是指父母双方对于孩子的教育其中有一方是缺失的。那么究竟这种缺失会给孩子带来什么样的深远的影响，我们如何来破解这种丧偶式育儿呢？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两位家庭教育专家会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各位有什么样的问题呢，您可以及时的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我们的官方微信，在微信上呢可以直接的给我们提问留言。另外呢，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正在我们的教育面对面 RBC 的官方微信微博上进行同步的音视频直播，您在网络上也可以直接的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好了，那么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首先要提醒我们2019届的艺考生朋友啊，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周六12月8号呢，2019年的美术类专业统考呢将会进行。那么各所艺术院校的校考实际上也已经要摆上议事日程了。对于美术生来讲，已经是进入到了一个全面的备战期。那么在这个阶段，教育面对面本周日12月9号上午的9点，我们为大家呢将会推出第三场备战艺考网络直播活动。那么在这场活动当中，我们为大家呢将会邀请到包括北京师范大学、北京电影学院等在内的招生负责人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针对2019年各校艺考政策为考生进行解读分析。同时现场还有高考专家会为大家来讲解志愿规划。听众朋友足不出户就可以实时的提问留言，专家呢会为您做及时的解答。那么获取本次直播的地址和了解这一次活动的详情，您现在呢就可以拨打 400-650-7766 400-650-7766 拨打这部电话进行相关的了解和咨询。

你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好，欢迎两位今天做客节目啊！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呢，您现在可以关注我们教育面对面 RBC 我们的官方微信和微博啊。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在这两个平台上也正在进行同步的音视频直播，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呢，也可以通过这两个平台直接给我们进行提问留言。其实我们今天呢，和大家关注这个丧偶式的育儿啊，我们就不得不说，前不久这个有媒体呢报道，我估计两位老师应该也都关注到了，就是江苏呢据说会立法反对丧偶式育儿啊，据说这个家长呢拒绝辅导孩子将会被计入到这个征信系统当中啊。先说说这件事情，两位专家老师怎么看？其实最想知道的就是这立法有没有用呢？ 我先抛砖引玉哈，我觉得这个立法最大的作用可能是可以唤醒大家对这个问题的重视，但是通过立法来解决这个问题，我觉得时效性可能不强。 王东老师怎么看？ 我觉得立法，它作为一个政府对我们青少年成长的一个关重视程度吧，它体现了这样一个，对政府对这件事情的重视。但是它是不是一个问题？说能不能立法，其实是应该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去深入的研究才行。里面很多问题都是不清楚的。 但是这件事情呢，已经是在江苏这个地方上升到了一个立法的程度，可见这个问题它是引起了社会的极大的这种关注的，而且也确实是出现了很多的问题的。那么我们先给大家名词解释一下吧，王彤老师，丧偶式育儿啊，我说这名字挺可怕的哈，好像这家里边这父母怎么着了似的，对吧？但它是一种这个育儿的现象，这个名词怎么解释？ 这个名词解释， 丧偶式育儿啊。 那么从那个字面意义上来解释，那就是说，我们说丧偶，那肯定是夫妻双方一方去世了，是吧？这是一个表面的意思。弄到这儿来，它肯定是借指在育儿过程当中一方的不在场啊，另一方，或者说投入太多，或者说投入的全部是由一个人来做这件事情。那么我觉得发出这个丧偶式育儿的这个声音的这一方，那肯定是在育儿过程当中投入力量最多的那一方。 最多的。 对。它可能代表一种抱怨，一种不满。或者是一种情绪的一种发泄。我个人是这么理解的啊，它揭示一种现象。 对，所以我觉得需要再补充一点的，就是说它并不是真的指父母双方有一方真的不在，而是他们应该在而不在这样的一种状况下，可能是关注的问题。 是应该在而不在啊！我觉得今天我们这个，我和两位老师我们建立这个谈话场特别好，因为我们三个人都有孩子，而且呢都是在不同的这个年龄段当中的啊。咱们先说说这个，刚才王东老师说的，说肯定是有一方承担了绝大部分教育孩子的责任的，所以呢才发出了丧偶式育儿的这样的一种说法。一般呢咱们都说中国孩子只找妈只找娘啊，所以呢我们先问问张爽院长，您孩子是不是家里边会依赖您，会依赖的更多一点，跟您交流的会更多一点？ 在这方面可能我跟我爱人的分工还是有的，所以就是他还真不是只找我。 还真不是指导您， 还真不是指导我。 所以您这个家庭的，能不能这么研判，就是家庭的这种对孩子的教育相对来讲还是均衡的？ 对，因为我们两个其实工作相对都比较忙，但是我们并没有以此为借口去缺席孩子的成长，所以在这点还比较平衡。 王东老师呢，孩子更黏谁？黏您还是黏孩子的妈妈？ 我觉得也是比较平衡吧，好像没有这种丧偶式育儿的这种题。 对，因为如果出现这个问题的话，我们也不会把两位专家请到我们今天现场了啊。但是我现在这个有一份这个资料，实际上这个调查呢还是相对来讲久远一点，是2009年的时候，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他发布了一份叫中日韩美四国高中生权益状况比较研究的报告。这份报告呢有这样的一个数据，说中国的高中生觉得父母关心自己最多的，在四个国家当中，中国的孩子占比是最高的，达到了94%，这很高了。但是呢，中国高中生和父母的聊天是四个国家的青少年当中排名最垫底的，啊，虽然他们觉得父母是很关爱自己，啊，但是他们和父母的交流却是最差的。中国高中生觉得烦恼无处可诉的比例也是最高的。还有呢，就是说你的心事和烦恼找谁诉说呢？ 其他国家的高中生都把父亲和母亲排在了前五位，而中国的高中生只把母亲放在了前五位，父亲前五位是榜上无名。而且最可笑的是什么呢？据说父亲的这个排位排在了这些中国高中青少年的网友的后边，也就是说他更愿意和自己网上陌生人去聊天，也不愿意和自己的父亲去沟通交流。所以呢，我们今天必须要找准一个方向，就是我们说现在的这个丧偶式育儿更大的丧失的群体是哪一部分，是不是父亲这个群体？张成老师， 如果一定要做这样一个判断的话，可能从很多方面的原因来考虑，确实是父亲在这个群体里面的缺失可能要大于母亲。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中国的这种传统观念，男主外女主内，对吧？而且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常常在社会评价上没有给父亲一个很公道的一个评价。我们中国人常常认为父亲这个角色的成就感远没有他在外面所谓事业打拼获得的成就更显性。也就是说人们更认为一个成功的男人是有事业的男人，他是一个好爸爸，他经营了一个好家庭，这个不重要。我觉得这个可能也会使得中国的父亲在经营家庭上，他可能是默默的背后的这样一种状态，但并没有很多的去注意沟通，这方面可能是一个原因。 王东老师分析的原因，父亲更多的缺失在这个对于子女的教育当中，究竟是因为什么所造成的？ 这个刚才您提到那个数据啊，我现在想说几句。我觉得那个是一个高中生的，那么高中生他可能对这个年龄阶段那个心理发展特点，他对相关问题的回答可能是那样一个水平。但是我并不认为这个数据就说明了咱们中国的这个父亲在孩子的教育问题上他就是有很大问题的啊。那么之所以为什么我们现在说这个在孩子教育问题上我们感觉到父亲比较缺位，或者说我们发出这种丧偶育儿的这种呼声，我觉得更多的是一种我觉得是一种网络语言， 是一种 网 络 语言一种网络语言。到底这个丧偶式育儿的这个范围啊，它的那个比例占多少啊，它的严重性有多大？其实没有一个严格的数据来支撑我们。包括我们在节目中一开头的那个引言部分，其实我也是有疑问的啊。比如说他提到我们这个父亲的缺位会造成孩子在性格上的攻击啊、懦弱啊，但是我们可以看看其他一些发达国家啊，比如说在欧美一些国家，中产阶级都是全职妈妈，那么是不是我们说欧美的下一代都是有懦弱攻击性？还包括我们的近邻日本韩国啊，也是一种男主外女主内，父母母亲是一个全职母亲啊，那么这种全职母亲是不是造成了他们国家的这个下一代都是懦弱的啊？而我看到的另外一种情形啊，特别是一种比如说家庭经济背景不好的家庭啊，比如说这些孩子啊，他反而是在性格上攻击性懦弱出问题了。所以说我感觉这个问题可能并不像咱们这个就是说这个概念本身所揭示的那么恐怖那么可怕。我觉得这个事情这个概念本身可能有意义，但是我们怎么去分析它，我觉得还不能够从字面上意义去理解它。还需要做大量的这个实证的研究和分析。 在这一点上我要站在女性主义的视角反驳一下王老师。我认为就是比如说全职妈妈和这个父母的分工，父亲在外面工作赚钱打拼，然后妈妈在家里全职妈妈，并不意味着爸爸一定没有陪伴或者参与孩子的成长。他可能并没有长时间的在孩子的身边，但是在关键场合，在有仪式感，在需要他在的场合，而且关键是他精神上和心理上如果一直在，他不需要每天陪伴，但他只要在关键场合在支持，这是很重要的。 就是你的工作的繁忙或者是其他的原因，在张成老师看来其实这些都是借口， 是借口， 是吧？你完全可以能够做到刚才您说的一些个在特别重要的场合父亲出现，父亲来培养或者就是陪伴孩子啊，这是完全是能够做到的。

我们也希望助推大兴区文创产业的发展。 我在大兴，我爱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济世。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听众朋友，和您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偏北风2-3级，最低气温-3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偏北风3-4级，阵风6级左右，转2级，最高气温4度。总体来看，明天白天本是天气晴朗，北风较大，天气比较寒冷，外出时请您注意防风保暖。接下来我们和您关注一下路况信息。 路况信息。 这个时间段关注几条事故路段。现在东二环东四十条桥南向北方向有交通事故，受其影响，后车队尾已经排到了东便门桥。东六环的六合桥北向南方向有交通事故，后车排队到了同里桥。圆明园西路肖家河桥以南南向北方向后车拥堵排队。北京城市广播提醒行驶在路面上的司机朋友小心驾驶，注意行车安全。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 FM 107.3， 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 北京时间18:02，欢迎您继续回到教育面对面直播节目中。各位好，我是张征。今天我们的家有儿女和大家关注的社会性的这个教育话题呢，就是丧偶式育儿啊，这是一个最近在网络当中兴起的一个专属名词。这种育儿的方式会给我们的孩子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啊？如何来破解这样的这种不良的育儿的方式？我们今天有两位专家和大家呢一起来关注和讨论。今天我们的节目呢，您可以通过教育面对面 RBC。我们的官方微信和微博两个平台可以同步的收听收看，同时呢有问题有观点，你也可以在这两个平台上和我们进行沟通交流。这个时间段开始，依然要提醒我们参加2019年艺考的这些个朋友啊，在本周日12月9号上午的9点，我们呢为大家推出今年的第三场备战艺考网络直播活动。这场讲座呢会为大家邀请到包括北京师范大学、北京电影学院等在内的招生负责人做客我们的视频直播间，针对2019年各校的艺考政策为大家进行解读分析，同时呢还有高考专家为大家讲解志愿填报、志愿规划。各位听众朋友，您足不出户就能够实时的提问留言，专家呢会在现场为您做及时的解答。获取本次直播的地址和了解这一次活动的详情，现在可以拨打400-650-7766 400-650-7766进行相关的了解和咨询。 走进父母孩子内心世界，我们带您直面家庭教育难题，收获专家问题破解良方。我们始终站在孩子成长前线。教育面对面之家有儿女，越聆听越成长。本栏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市教委联合制作播出。 近日有媒体报道，江苏将立法反对丧偶式育儿，家长拒绝辅导孩子或被记入征信。 所谓丧偶式育儿，是指家庭教育中一方的显著缺失，特别是现实生活中，很多父亲并没有参与到家庭教育中来。而一项研究结果也表明，父教缺失将导致孩子变得懦弱，或是变得暴躁和富有攻击性。丧偶式育儿为何十分普遍？父教角色的缺失将会给孩子的成长带来哪些深远影响？一个健康的家庭，父母该如何分工？教育面对面与您聊聊父母如何共同履行育儿义务。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来。今天呢，为大家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分别是来自首都师范大学教育学院的副院长张爽院长，以及学校家庭教育中心的副主任王通主任。大家呢抓紧时间啊，可以和我们进行互动沟通交流。教育面对面 RBC 我们的官方微信和微博啊，我们这个微信平台当中有听众这个刘伟琴就说了，说你们老说这个丧偶式育儿啊，说人家那个真正的单亲家庭也有把孩子培养特别好的，这也是个问题啊。这个问题两位专家怎么给解释一下？人家确实，人家真的是丧偶式的这种育儿。 我觉得咱们今天谈的丧偶式育儿肯定是打着引号的，它和那种单亲或者说真正的是丧偶的还真是本质不一样的。咱们这个我觉得丧偶式育儿的话，它具有很深的一个社会性啊，社会根源吧，就包括我们刚才所说的。其实我个人的理解啊，这个丧偶式育儿为什么在今天啊成为一个比较热门的一个话题一个概念啊，它有几层深刻的原因啊。比如说第一个原因，那就是咱们的教育已经从一个放任的教育到一个精细化的教育。现在的教育可能说任何一个家庭都非常重视这个教育问题，而且在教育问题上啊，我们的这个家庭当中存在这个父亲母亲谁为主的问题。由于传统的性别分工啊，我往往是男主外女主任，但是我们也知道咱们建国以后男女平等这样一个事业一直在推动啊，在男女平等之下啊，妇女啊包括做母亲的一方面要照顾家庭，另一方面还要工作，那么其实他是面临一个专职从事工作兼职做好母亲双重的角色。我们经常说母亲是个超人，对吧？ 对， 但是我觉得这种母亲她不是成为超人，她是被动成为超人的。在这种被动状态下，她觉得自己承担的过多，她觉得有压力了，所以说她觉得我现在的育儿就是一种丧偶式的，她发出这样一种呼声。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根源，就是两性平等的条件下，但是我觉得女性她承担了大量的这个家庭的责任，同时在社会上她的职业也没有就是完全就是放弃吧。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说，其实还和咱们的这个社会保障制度相关啊。我目前咱们对于女性的保障制度是不完善的啊，是不完善的。比如有很多那个比如夫妻的工资啊、福利啊、养老保险啊等等，还有离婚后的财产分配啊、妻子赡养费、子女的抚养费等等，这些制度在咱们国家都是不完善的。那么一旦是如果说妇女在这个家庭当中投入太多的话，她将来一旦面临家庭这种分解的话，可能会损失最大的是他们。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更多的是一个社会问题，它和刚才我们那个听众所说的 单亲 啊等等是完全不同的。完全不同的。 对，今天这算是一个社会性的一个问题，社会性的一个话题。但是刚才您这么说呢，我觉得张爽老师频频的在点头。终于你们的观点又达成一致了，对吧？但是我们今天说探讨这样的一个社会性的话题，其实看到的也只是它的一个表面的一个现象而已。但是它背后的深层次的问题究竟在哪儿呢？张爽老师， 我觉得刚才这个听众的问题提得特别好。我们称丧偶式育儿，它表面上是在这个家庭夫妻双方在培养自己的孩子的时候出现的问题，但其实我觉得这看起来是一个亲子关系问题，它其实深层次是一个夫妻关系的问题。所以他没说丧父式育儿或者丧母式育儿，他说的是丧偶式育儿。我认为在一个家庭里面，夫妻关系是第一关系，然后才是亲子关系。这样的一种关系既包括比如说我和我的先生在培养孩子的时候，我们分别跟孩子的关系，如果面对夫妻关系的时候应该是第二位的。包括现在在核心家庭里面，因为一胎二胎的情况，有很多

这样自然生长的状态，相反我觉得反而可能会起到更好的作用。他觉得孩子的母亲在培养过程当中情绪不够稳定，对孩子的成长不好，那他站出来，我觉得正好是一个很好的平衡。 嗯，对 对，这个就是说这个网友提的问题我觉得也是非常好的。其实我们思考，其实在家庭教育当中，这个父亲丈夫和妻子其实总有一方是主要的。 嗯， 但是这个主要的时候，就是说我们如果说妻子是主要的，那么作为丈夫来说，我觉得是所要做的可能就是支持配合，不要说那种做一种诈尸式的一种教育啊，冷不丁的啊，给妻子在教育孩子的时候呢，与妻子的教育方向相反，或者采取相反的一种教育思路、教育理念。我觉得这个可能说有一个是为主，但另一方他怎么做的问题啊，支持，而不是说，和妻子对着干，和是这样的。 对， 嗯， 不要试图谁去说服谁， 对对对， 然后呢，也不要试图拉拢孩子和自己结成同盟，一起去对付谁啊。还是我觉得张爽老师讲的，家庭关系当中第一位的依然是夫妻之间的关系，在对待教育孩子这件问题上，两个人是必须要达成一致的。啊，而且在节目之前，张爽老师也给我们传授了一个经验，就是在出现对孩子教育观点上有分歧了，不要在孩子面前表现出来。 其实我原来一直坚持这一点哈，我跟我先生达成共识，我们的女儿四年级九岁多，我们之前一直商量好，就是当我们在面对孩子时候有分歧的时候，我们不要在孩子面前争执，我们要背后里去解决。但是我最近刚刚了解我女儿她的一种想法，她做了一个小调查。其中有一个问题是这样设计的，爸爸或者妈妈会同时发脾气吗？我说你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一个设计？他说因为我觉得爸爸或者和妈妈同时对我发脾气的时候，我会觉得很孤独，所以开始也让我在反思，我们有没有必要一定要在这种时候保持完全的一致，起码有一个人表达情绪的时候，另一个人可能可以假装没听见或者没看见，不是正面反驳就好了。所以孩子的情绪也很重要。 对，就是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的这个问题是吧，你要时时刻刻关注到孩子他的这种情绪的需求是吧。那么既然我们刚才说到了分析了这种叫做说加引号的丧偶式育儿它的产生的原因，然后呢以及它如果发生之后对于孩子的成长发展带来一些什么样负面的这个影响。那么下边呢，我们借着刚才提到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就是给我们的家庭，给我们的家长朋友提供一些很好的有这个实际操作意义的一些方式和方法啊。因为我觉得任何的一方的这个缺失，如果这个夫妻之间的这个关系它出现问题，你要解决夫妻之间的关系的这个问题，然后再有一个有可能会有很多的确确实实是因为工作的原因，或者是其他真的是这个客观问题的原因，你解决不了，那么像这种情况下，究竟应该怎么办？啊，两位老师有什么样的建议？ 那我先说哈，我觉得其实关键词还是平衡。这种平衡既包括夫妻关系，夫妻对于孩子的教育过程当中的这样的一种平衡，同时也包括每个个体在面对自己的家庭生活和工作时候的平衡，其实平衡非常重要。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刚才主持人张老师也谈到了，有些人可能确实因为工作的原因，各方面的原因，没有办法长时间的在，怎么办？能解决吗？其实我觉得是可以解决的。我觉得我们要重视生活中的仪式感，我们要用好关键的时间和关键的事件，常常在这种时候让你的家人知道你在支持你，虽然没有在现场，这个时候时空可以分离。虽然我们说陪伴常常时间和空间是一体的，但当面对特殊情况的时候，其实时间和空间是可以分离的。在你需要我的时候，现在技术这么发达，我不一定在你身边，但是我用各种方式可以支持你，让你知道我在你身边。用好仪式感，在关键时间和关键事件上出现，其实非常的重要。 王彤老师有什么建议？ 其实说到建议，我觉得我也作为一个父亲吧，我觉得在这方面其实确实没有什么说真知灼见吧。但是我有一个就是说观点，就是说我认为其实一个健康的家庭，它建立在这个财务自由上。如果夫妻双方有很好的这个经济基础的话，这个问题是不是一个问题？但是现实情况下，恰恰是我们很多家庭可能说需要一方在家庭当中付出更多，另一方可能需要为家庭的经济基础打拼。 是的。 那其实这里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

特质。因为每一种文化它都有它的一个特别的这个方面来体现这种文化的特色。那么中国传统文化可以说是围绕着人来展开的。因为在中国的文化中间认为天地生万物而在万物中间呢只有人呢是最根本的最重要的。因为万物可以说都是没有一种主动性和能动性。他们一切的行为都是受到整个自然界的规律所这个束缚住的所规定好的。但是人呢他是可以突破这个自然规律的这样一种这个情况。他有他的主动性和能动性。这是人跟万物相区别的地方。比如说我们很多东西很多的动物它只能吃这个它不能吃那个。已经规定好了。是吧它是很有限的。比如它们繁殖的季节也是固定的。什么时间是它能繁殖的时期。可是人呢可以有很大的自由。它的食品方面食物方面要比动植物多得多。所以人在天地万物之中是具有最大的主动性和能动性。也正是这一点呢中国古人呢看到人如果不能够把自己约束住的话那么他对整个宇宙天地万物的破坏性那是不得了不可估量的。所以人在这个天地万物之中实际上他已经参与到了天地的变化之中去。所以中国人老讲人与天地参呢因为他是参与进去了。这个参也可以念成三参加的参底下原来是三撇我们也可以把它写直了所以三横就是三。就人可以跟天地并列称之为人天地人三才。那么认为天有其实生万物所谓四时可以生万物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地有其才养万物大地生产各种的东西来相互的来养育使它能够生存成长形成一个循环形成一个循环人呢人有其志可以去管理支配这些万物。所以人怎么样想怎么样去管就直接关系到这个天地生养的变化。所以中国古人也讲人是什么人是天地之心啊。我想大概现在大家都能体会到我们今天的所谓生态环境的变化人类生存的环境被破坏。这都跟人性的动有关系人想这样来改造那样那样来改造那样。所以人在天地万物中间是最重要的。而人又有这样的主动天地又给了人这样的主动性能动性。所以人更应该能够管住自己。要明白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在对待我们生存环境的态度上应该是如此。对待我们社会上面的问题也应该如此。对待人际关系也应该如此。我们要尊重这个人之间的这样一种自然的关系。所以在中国有一句话叫做天伦呢。也就是这个伦常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自然而然的一种关系。我们要能够遵守它要懂得它不能违背天伦呢。战国末期的一位著名的思想家叫荀子。他曾经把天地万物分成四大类。那第一位就是水火水火是有气而无声它只是一股气没有生命迹象。第二类呢草木 植物了，就是说草木呢，它是有气又有生啊，它也有气，它也有生命迹象了，生命现象。第三类呢是禽兽动物，禽兽类呢是有气有声又有知觉，甚至我们说还有一些情绪情感，我们看到动物有的，动物有。那么人呢？人是最高级的了，所以它不仅是有气有声有知，还有意，仁义道德的义。这个义是什么意思？义就是仪，合宜的宜，就是懂得什么做才合适，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所以中国的文化根本的特征就把人放在最重要的位置。 中国文化是儒释道三者的有机统一，它要求人们通过努力学习，特别是学习为人之道，一步步不断完善自己，提升自己，获得自觉的精神力量，从而对社会产生正面影响。 那么这样来做呢，它就有两个方面的特征。一个方面，它不相信有一个外在的力量来管住你，而强调人的自我的自觉自律。所以不去设立一个至高无上的神来管理你，而是要出于你内心自己的自觉的去敬畏这些万物，敬畏他人。另外呢，中国文化中心也看到人的如果不能够管好自己，让物牵着鼻子走，那人也就完了，人就变成了物的奴隶了。那么中国的文化是不太看重这个神的力量，而强调人自己的力量，所以我们可以说是比较看轻看淡这个拜神教的。另外呢，又警惕物欲对人的这种腐蚀，使人失去了人应该具有的这样一些品德，变成了物的奴隶，那也不行，所以我讲中国以人为本的这个文化的特征是上不拜神教，不看轻了看淡了，下防拜物教，这是中国文化以人为本的特征，我们也可以称它为一种人文的文化。所以人文最初这个词就是怎么样来相对于天文来提出来的。刚柔相济天文也。刚柔变化，这是天文。文明以指人文也。通过礼乐的文明教育，这就是人文。关乎天文以察时变。我们从刚柔交错的变化中间，我们知道这个事实的怎么样的变化，关乎人文呢，以化成天下，通过人文的这样一种精神，礼乐的精神，我们来构建一个文明的社会，和谐的社会。所以我们的教育的根本目的，就是教育让大家懂得人应该怎么样跟动物区别开来，与禽兽区别开来，做一个真正的人，然后在这个基础之上不断的来完善自己，提升自己，使自己成为一个知书达理的人，懂得一个基本伦理的人，成为一个君子，成为再高，再成为一个贤人，成为一个圣人，一步一步的不断的来提升，提升自己。对个人来讲，是怎么样懂得一个做人道理，叫做为人之道，懂得一个做人的道理。对于整个社会来讲呢，就希望能够通过学习变化来营造一个这个良好的社会的习俗。 所以在《礼记》的学记里面，啊，一开头就提到，建国君民啊，教学为先。我们建立一个国家，来管理民众，要把教育放在第一位。法国启蒙运动思想家孟德斯鸠，啊，在他的《论法的精神》这本书里面，就明确地提到，一个有良好习俗的社会，它的法律是简单的。我想这句话才很有道理。如果我们这个社会大家都懂得尊老爱幼，都懂得诚信是做人的第一的啊这个德行，那么我想我们这个社会不需要很多法律来规范这个规范那个啊，大家都会去尊敬啊老人，都会去爱护儿童，做什么事情都有诚信，这个法律不就简单了吗？是一个良好的社会习俗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常讲儒家的一个核心理念叫做仁，仁究竟是什么？仁就是自己管理好自己，不要做出违背啊这个社会的啊触犯他人的事情来。这就是啊孔子回答啊颜渊的问礼的一个最主要的答案嘛。何为仁啊？克己复礼为仁。克己复礼就是让自己的行为都合乎礼。礼就是一个社会的啊共同的对人们的行为的要求嘛。所以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视听言动都要自觉的来去遵守礼的要求。如果我们社会人人都能够这样自觉的去遵守这个东西，我想这个社会就是有序的，就是和谐的。那如果人人都去违背这个，那这个社会就是混乱，就是啊你争我夺的。所以人要自觉啊，克己复礼嘛，他是自觉的。为人有己嘛，啊，都是自己去做，啊，去做到的，不是靠一个外力。所以这个人本的思想啊，也形成了中国整个文化，甚至于整个信仰的啊一个核心。所以中国各种宗教信仰可以说都是一种以人为本的信仰，我们可以称它为人本宗教，人本的。啊，儒家追求的最高目标是什么？成圣啊，成圣人啊。圣人不是别人来让抬出来让你成为圣人，而是要通过自己的修行提升自己，让大家看到你是我们学习的啊智慧的榜样，德行的榜样，所以你就是圣人了。 文艺复兴是西方世界力图冲破神的牢笼，重新确立以人为本的文化运动。经过文艺复兴运动，西方世界发生了重大变革，科技迅猛发展，物质财富水平大幅度提升。然而，20世纪先后爆发的两次世界大战，使西方的思想家、政治家们开始陷入新的困惑：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 西方，啊，到了15世纪以后，发现。在这个啊基督宗教这样一种独断的啊一元的这样一个文化的啊这个统治下开始落后了，说明他们想冲破这样的状态，于是15世纪就发动了文艺复兴运动。文艺复兴运动就是希望从古希腊罗马的文化元素里面去找到怎么样能够冲破这个中世纪以来公元以来的这种基督宗教的一种独裁的这样的文化体系。然后16世纪又进行了宗教改革啊，从基督宗教内部啊来怎么样突破那种保守的啊那样种啊传统理念，于是就出现了一批新教徒啊。然后又进行了17、18世纪的啊启蒙运动，来批判宗教文化，来提倡啊人文的文化， 以人为本的思想。那么西方这种以人为本的思想，人本主义的思想，它的资源从哪来的呢？从中国去的。因为十六世纪宗教改革以后，一大批的传教士啊，在欧洲失去了领地，他们跑到东方来传播啊基督的福音。到了中国以后，发现中国这个社会维持了几千年，用的是什么？不是一个上帝，而是人们的道德的自觉自律，人们的自我约束啊，所以他们就把这样一个文化的精神传回到了欧洲，啊，是当时启蒙运动时期的一大批的西方的哲学家、思想家，啊，把中国看成最理想的国家，无论是伏尔泰也好，狄德罗也好，啊，莱布尼兹也好，啊，等等等等，都大量的啊来赞扬中国的文化，所以欧洲的人本主义是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本主义深刻的影响。那么不仅是在十七、十八世纪，啊，那个整个欧洲社会啊生产方式一个制度的变革中间起了重大作用，而且在以后，到二十世纪，啊，我们可以看到发生了两次从欧洲开始的世界大战。这也引起了许多的欧洲的学者的反思，很多思想家开始认识到最根本的目的就是啊资源和财富的争夺，所以人现在其实又失去了他的独立性、主动性、能动性，啊，他变成了物的奴隶了。所以二十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的哲学家、思想家、政治家都提出来啊要重振人本精神，提出了新的人本主义的口号，而同时又都讲到我们要啊高举这样一面大旗，他的思想资源还需要到东方，到中国的文化中间去寻找。启蒙运动以后所发展起的人本主义啊，应该说他走偏了，他不是走的中国传统文化的这个人本主义的这样一条道路。因为在西方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的啊这个指导下面啊，他们觉得自己推翻了神决定一切的这样一种文化，人从神的脚下站起来了，那么原来是神来主宰一切，现在就应该改成人来主宰一切。所以在西方的人本主义这样的大旗下面，就开始出现了我们要征服自然、改造自然，啊，人是世界的中心，所以就出现了人类中心主义，出现了科学主义，出现了科技万能的思想。其实这个这样一个思潮走下去的话，啊，就是对于环境的破坏，挑动社会的争斗，为了资源财富。所以到了二十世纪的后期啊，人们才又开始反思这样一些问题啊，西方的文化又开始反思这样一些问题。这样的话人类越来越自我啊这个异化，成为物的奴隶。其实我们现在这种情况我们看得很清楚。但是中国的传统的以人为本的人本的精神啊，它并不是这样。它一方面强调人在天地万物中间的啊这个核心的作用、核心的地位，同时它又非常强调人要尊重自然，不能够去主宰万物啊，人应该顺自然而行，不应该去随便的改变自然自身的啊一个变化的啊这样一个规律。所以中国有一部古书《淮南子》在提到中国的这样一种对于自然尊重的理念的时候，他就讲啊，什么叫道家的自然无为的思想。自然无为不是说